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任静、付笛声夫妻档歌手组合带来的这首《知心爱人》呢，道出了浓浓的爱人之间的那种情谊。这首单曲呢，在1997年推出之后，也成为了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，并将80年代就已经出名的付笛声、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唱歌事业的巅峰。通过他们对于这首歌的倾情演绎啊，不仅是展示了他们二人的幸福生活，而且也打动了无数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。那种隽永动听的旋律，朗朗上口的歌词，是听到它的人们都感到了家庭的温馨，爱情的美好。 我为你担心，在相对的时间你才发现什么是缘，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，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，漫漫长路拥有着无边的心，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，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 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

这首歌呢其实被很多的后来的歌手翻唱过，但是相比较而言还是邓丽君的原版，让人听起来更加的甜美，更加的抒情。 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来自于邓丽君，是由她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，我们会听到陈明的一首《快乐老家》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。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不要走开。

醉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感谢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由陈百强带来的一首《偏偏喜欢你》，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蔡琴的老歌《读你》。品读蔡琴，需要一份永不褪色的情怀。她的歌呢，就像张爱玲的小说，带着欲说不能的苍凉和惆怅。听她的歌，需要一盏淡淡的烛光，一份淡淡的心情。 一切一动，左右我的 听蔡琴的歌呀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演唱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呢，也让人感觉很舒服，是那种柔柔的、淡淡的感觉。他就是新加坡歌手陈洁仪。我们会听到他来参加《我是歌手》节目当中的一首参赛歌曲《心动》。 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，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叫做《心动》，它来自于2011年由陈洁仪发行的专辑《重忆》当中。虽然陈洁仪用这首歌拿来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的比赛，没有给她带来好的成绩，但是不能说明这首歌不是好歌，只是可能不太适合拿来参赛罢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会听到林志颖的一首歌，是他早年的一首成名作《十七岁的雨季》。每当听到他演唱的这首《十七岁的雨季》的时候呢，总还是会让我在头脑当中回想起他非常年少帅气的脸庞。